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战国赛家是谁？龙袍摘得走马，起来，龙袍摘得走马，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我都系唔知 道，我先讲， 唔系因为仲系挨近七一啊嘛，咁我哋爱国爱港啊， 哦，要得还债， 整翻只吓国歌嚟听下先，播佢两次咯。 记住呢，每一节都会播一次嘅，因为咧呢个呢首系不上频道嘅主题曲，咁好似我呢只系谷阿良咁唱呢啲主题曲咁，系永远播两次嘅。 唔系我哋下礼拜要一播呢只歌嘅时候，我哋要立正企喺度望住天花板嘅。 咁系噶，仲要喺冇 旗 个 真感情咁口噏噏咁样扮唱啊嘛，扮嘅啫，仲要 可能吹下口哨先咁样，可能要学嘅。啊， 喺 酒嚟，喂，仲喺酒吧啦，先啦，上一节啊。咁卡拉 OK 都係一個夜生活嚟㗎噃。 係啊。 但係呢嗱我就盡量唔少講啲色情卡拉 OK 啦，我試下講下啲比較加州紅啊，加州紅都好深圳都有嘅。嗰間比較好啲㗎喇。 呢啲我真係唔識喎。 咁如果卡 色情我真係好難同你講喎。 其實一樣㗎啫。通常呢佢同色情係冇分別嘅。只係可能冇女仔陪嘅啫。 我想問一問先。你講嘅深圳加州紅呢等唔等於香港嘅加州紅？ 我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喎。 哦 okay, okay, 我真係唔知喎。 就都係一樣，就係開間房唱歌㗎。係 啦 係 啦 ,okay, okay。咁我去過有啲卡拉 OK 呢係古靈精怪到呢淨係俾房俾日仲有啲好似我似 N 年前呢俾日碟你。 仲有 有啊 係啊深圳喎。 深圳啊不過就。 二線。 喺二線啦，喺二線啦，咁都係多咗消費嘅地方啦。 哇！呢個你唔講真係唔知。 有㗎，喂，你可能真係去開啲地方都係比較真係高消費場所，即係卡拉 OK 唱歌5毫子一首，喺條街裏。 哦，呢個我見過， 喺條街出邊仲唱緊。 係啊，我知呢個我知。因為喺東莞其實有啲落後啲嘅地方咧，都仲有呢樣嘢玩下。 係咯，咁啊，最過癮就係咩咧？嗰度啲夜生活。夜生活就有啲咩有抽獎玩嘅，咁咪支氣槍嚟，就射啲波波，射嗰啲氣球嘅，其實呢都係一種夜生活，嗰啲夜晚成條街咧都開到好夜嘅，咁當然又係先我哋所講嘅麻辣串啦，有啲可能買下翻版碟啦，咁嗰啲係當夜晚當行街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如果夜晚啦，除咗係呢啲咁嘅卡拉 OK 形式之外咧，一先再講，我諗起一樣好過癮， 係 二手書攤。 二手書攤夜晚啊， 係啊 ，OK， 將啲舊書就擺曬喺條街度夜晚去買嘅。 我知道， 咁當然就仲有。 喂，你成日揾到好嘢嘅喎。 哎呀， 我 毛魚肉都仲有攞嚟啊，幾緊要嚟。 毛魚肉好普通嘅咋，毛魚肉其實好多地方都仲揾到。我就你講嗰啲夜晚嘅書攤咧，我喺大連天津咧，我都成日即係。有閒嘅夜晚，因為其實就係普羅嗰啲老百姓其實喺一個消遣。 佢哋仲分一啲一手書同二手書 㗎嘛。 係 啊，間中都搵嗰啲好嘢，譬如我早幾年就我搵到有啲係嗰啲咩清朝啊咩德寧公主啊寫嗰啲書呢，咁你會喺即係好舊啦嗰啲咁樣，你喺嗰啲地方可以搵得返。 因為我嗰時候住喺下沙。下沙時候夜晚都係有啲咁嘅書攤。我買咗一本呢線啊。即係用線綁嘅嗰本書係。 線裝嗰啲。 線裝嗰啲嘩我覺得我又唔好睇書啦，我記得好型咁買咗。即係有啲好正嘅嘢 靚。同埋好平㗎喎啲書係。 好平㗎。仲可以講價。 係呀即係差唔多直情係誇張到有啲差唔多係斷根咁樣呢就綁住咁樣一根一根咁買。 講咗呢度先至講價啦 ,ok。咁除咗去如果夜媽媽啦咁樣同呢啲就係貨返一啲住喺嗰頭嘅人夜晚去燒即係夜生活啦。咁仲有啲有咩古靈精怪呢可能係有啲表演俾你睇可能係有啲心口碎大石之類啦咁之如此類啦都仲有 的。你東莞就成日有㗎話俾你聽。其實你哋有一次呢你哋有你同阿我唔記得係咪戰男都有講過但係你哋唔係講好多就係。 講數 就係流動嗰啲呀。佢哋其實呢個我喺東莞成日都見到㗎。咁呢我試過我早幾年呢有個朋友帶我去睇過嘅。咁嗰啲其實佢係俾啲民工呢係即係做一個消閒嘅節目嚟㗎。咁呢就好誇張㗎喎。佢呢就寫住歌舞表演㗎啫。咁呢就有人唱歌㗎。但係呢入面呢嗰啲女仔呢就一路唱歌呢到最後呢就會 光珠嘅，即係剝曬嘅嚇。咁咧佢嗰個地方好簡陋嘅啫，全部咧就係用一啲我嗰時去嗰啲咧就係佢係用啲紅白藍嘅帆布圍住嘅啫，跟住就咁就入去。咁咧收費好平啊，係講 10蚊 啊、15蚊啊咁樣嗰啲咁樣，佢係流動性噶，成即係咧呢期喺呢喺 度 喺茶山做嘅，咁下一期咧就可能過咗去虎門啊咁樣嗰啲。係 咯，好似我 而家都仲有。系啊， 但系唔系好多香港人知嘅咋，我谂咧，即系 嗰啲 深圳通 唔系俾我哋睇嘅，嗰啲系俾啲民工， 俾民工即系啊，收入唔强啊嘛。咁夜晚仲有咩咧？宵夜睇夜场啦， 嗯， 睇戏啦，有啲噏得戏院咁样咧，系有啲播翻啲旧嘅 VCD 咁样俾你啊叹下冷气啊，咁啊去睇嘅，咁都有嘅。咁啊，讲翻卡拉 OK 啊， 系 咁样当然啦，你又少去啲啊正纯正嘅卡拉 OK 啊，咁我系有嘅咁样咁样啲唔純正嘅卡拉 OK 系点样嘅咧？ 唔純正嘅， 因为我知道咧，因为我知道有啲純正同唔純正，其实都系要订台噶， 订台啦， 都系要揾个妈咪。 其实就嗰、那个佢哋好苛刻嘅，即系如果照我所知就系、是，即系譬如话嗱喺间卡拉 OK 场入边咧，有妈咪啦，有小姐啦，咁啊仲有DJ 啦，咁啊佢哋全部每个月都要孭个 quota 嘅。咁個 quota 呢就係、是、即係要認幾多間房㗎。咁所以呢佢哋就好緊張，即係啲客去到呢就會問佢攞電話啊，或者如果媽咪就會逐個走入嚟就俾卡片你啦。咁然之後攞咗你個電話呢就成日都打電話俾你煩住你，譬如阿媽生你幾時又嚟啊，幫我訂間房啦咁樣。因為佢一訂，如果佢一唔認唔夠嗰個 quota 呢，佢就月尾要罰錢㗎。咁、就通常如果我冇記錯呢就訂，不過間間唔同啦、即係有時如果譬如話有人同佢訂房，佢哋可能就會係即係佢哋就會公司就會有100蚊俾返佢啊，咁樣囉。 所以就簽走喺佢簽啦。 簽走就媽咪先有權簽。 係囉，係媽咪嗰幫你簽囉。 係囉，仲有啲經理啊嗰啲都會同你簽走囉。 咁係我用嗰啲有啲好奇怪㗎喎、即係反正都係啲大規模啲嘅卡拉 OK 啦，唔好你正又好邪又好啦。係唔係都擺個 DJ 喺度㗎喎。 啊係啊。 DJ 係85蚊一個一。 係啊 一個㗎喎。 嗱呢個呢就香港嘅場而家都好少㗎啦。咁佢即係大陸嘅場呢就差唔多實有一個 DJ。 實有 DJ 喎。 咁個 DJ 就有時 DJ 好靚女㗎。咁呢咁我有譬如我啲朋友呢就係、是、玩到冇嘢好玩呢就鍾意 溝 DJ 嘅。咁、其實呢我嘅經驗話俾我聽就係、是、其實 DJ 都係 嘅啫。 一樣嘅啫。咁同埋但係呢佢就比較好啲就係佢又可以吊起嚟買。 係啦。 即係捉心理嘅啫其實。 我就唔係明買明賣。 佢就唔係明買明賣嘅。咁呢就有啲你知有啲人呢就鍾意有啲女朋友 feel, 咁佢覺得嘩 ,DJ 唔喐得嘅我都喐得啦。咁即係佢就會覺得好開心。 啲人真係溝部長一樣咋嘛。 係啦。咁通常如果你正常嚟講呢就DJ 就會靠 tips 為生啦。即係譬如話通常就埋單咁你通常就啲客就會醒佢哋兩三百啊，三千八啦、咁樣，一定有 的。通常係咪都要俾百五蚊或者200蚊噶嘛？呢一定要俾噶嘛？ 多數即係如果係 包埋你消費裏面噶嘛？ 唔係，我哋通好多時都會有醒嘅，好多時都有醒嘅。 咁我依樣我 cheap 啲啊，咁耐未醒過啲，下次 靠 tips 一定係好靠 tips 為生。 下次醒添喎，真係真係你知啦，做份打份工都好幾辛苦。 係啊， 講夜生活。呢樣就真係唔可以唔講我哋，我就第一節最開頭，即係講咗嗰樣嘢，嗰個夜生活呢就真係最多香港人亦都係最流行嘅生活， 揼骨。係啦。但揼骨你要分真係又要拆開好多種啦。 係啦。 首先揼骨有正骨邪骨。 係啦。 跟住呢有髮廊都應該包埋一個系列啦。仲有所謂嘅溫州城啦。 係啦。 咁就仲有呢個腳底按摩啦。 係啦。水疗啦，而家深圳 水疗啦，系啦， 深圳而家起兴水疗。 水疗嗱，水疗系正骨嚟嘅。 系 ，OK， 咁啊，越嚟越困难。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你想揾一间正骨揼正骨嘅场系越嚟越困难嘅。除咗喺深圳，即系深圳，因为点解咧？深圳就有一个市场咧，就系师奶市场。咁咧，所以咧就你挨住罗湖城就会有好多正骨，即系都可以 简单啲讲啦。 但系你一出咗去。即係羅湖城啦，又係出咗去深圳一線咧，基本上，譬如我喺東莞，我要揾一間揼正骨咧，真係難過登天啊！ 咁其實咧，我點識？我都識分正骨同邪骨嘅。通常有女賓部咧，就通常都可以叫正骨嘅。 啱啊！ 當然啦嚇，你私下有冇同嗰個女仔再傾，會唔會有下文啦？即係。 正骨变邪骨啦，呢又另外一件事，一有唔担保冇嘅，一系冇试过噶吓。 啱。 咁通常而家有女宾部嗰啲咧，啊，咁就通常都系正骨嚟嘅。咁如果你我唔相信东莞系冇嗰啲冇啲女宾部嗰啲嘅，应该有噶系嘛？ 哇！我喺我喺长安咧，我真系仲未揾到啊！我而家都好需要揾到一间即系有女賓部， 有女性消費㗎嘛，係咪呀？喺東莞 真係唔多，你知長安因為係麥樓老多啦，做廠咁就我諗有嘅，不過但係即係你而家一時三刻問我就真係諗都諗唔起， 即係攰攰地揼個正骨都咁難喺上面。 咁 上海呢？ 上海就多啦，上海呢就消費貴嘅揼骨，首先價錢係同呢個拍住香港價錢嘅。咁呢就上海揼骨嘅地方呢就正骨同埋邪骨都一半半啦、 嗯、 其實可能正骨係多啲嘅咁同埋啲場係比較有規模嘅，你知道佢招呼老喎， 係咪好似玉德祠咁有個 唔係㗎啦，其實好港式㗎，而家嘅場都係即係譬如裝修好靚啦、就唔會再有上海師傅，唔多㗎啦而家已經，因為我諗係新入行嘅人好少啊、 嗯！ 我十幾年前咧去呢、這個、啊、即係剛剛去上海嘅時候咧，就仲會揾到一啲場咧，就係、是、即係好似玉德祠嗰啲咁樣，就有上海師傅同你 插背 啦、捽老泥啦、跟住然之後捻腳啦、捻腳都係上海師傅嚟嘅。咁、最初嘅時候咧，好搞嘢嘅。我最初去上海嘅時候咧，係冇所謂叫做異性按摩嘅，因為上海係比較保守嘅、嗯。如果我1990年嗰陣時候去咧，佢哋只係會容許同性按摩，咁我就去過有一間咧，就喺而家仲喺度嘅，叫銀河酒店喺紅橋區。咁嗰間咧後佢咧就會有鬼鬼祟祟嘅，就叫做即係如果係熟客咧，咁佢就會有叫所謂嘅異性按摩，其實即係揾，其實冇嘢搞㗎，不過係女師傅同你揼骨都唔得嘅。咁咧一定就男人就男人揼，女人就女人揼咁樣嘅。 咁通常咧以前都係嘅，我啱啱去深圳玩嘅時候咧。咁都係唔容許呢個異性按摩 嘅， 咁而家就唔而家俾可能 而家 改咗 啦，唔會啦， 咁樣就腳底按摩咧就 腳底按摩都要分兩種喎， 係咩？ 係啊， 都係男 都係正同邪 嘅，知。咁我想問啦，嗰時候腳底按摩咁上海應該係大落嚟先嘅啦，早過深圳人應該係咪腳底按摩？ 唔會，我唔知，但係我唔覺得係其實就唔係話好冇乜大分別㗎，即係你知道其實喺大陸每一個地方都係腳底按摩都係好多㗎啦、 哦。我係覺得冇乜腳底按摩係台灣興起。 台灣帶入去咁而係啦係啦，其實係咁講，即係譬如話有啲中國邊啲省市呢，其實如果台灣人好早入嚟嘅嗰啲呢，通常都係腳底按摩興起係最早㗎。咁上海係其中一個地方囉。 咁 咁同埋補充一下先喎，即係上海就冇乜邪嘅腳底按摩喎。 嗯。 咁呢就上海就有一種呢就好得意嘅嘢嘅，就只係上海有嘅啫，而你又唔覺得點解上海咁大個城市都會有嘅啫。就係呢仍然佢仲有好多髮廊嘅。而佢嗰啲髮廊呢就唔同東莞啊嗰啲呢就唔同嘅。嗰啲女仔唔出街嘅。咁、呢你就要入去間嗰啲髮廊呢就好參差嘅啲環境。即係有啲係好污糟，其實佢係俾 local 嗰啲人去嘅。咁、通常就佢就去到就用手同你搞掂嘅啫，咁咧就入面咧就一間間啲黑房咁樣，即係有啲似早期香港嗰啲魚蛋檔檔。咁而嗰啲女仔咧，通常就係喺曬附近江浙嚟㗎、溫州啊之如此類咁樣。咁而佢哋咧係當街當巷，全部地鋪嚟喎。然之後咧就著曬啲好性感嘅衫，就坐曬喺門口嘅。咁你所以係人都知道嗰啲場咧，但唔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你如果。冇乜去過上海嘅人呢，你唔覺得啊，你覺得上海應該一個大城市，唔應該有呢啲，但係呢隨街都係㗎上海。即係喺而呢佢哋呢啲地方呢唔係喺遊客區㗎。佢哋係通常都係喺返啲 residential area, 即係for啲上海嗰啲居民啊男人嗰啲有需要呢，咁咪就走落去就快靚正。 咁如果上海嘅按摩啦，有冇桑拿呢？ 按摩梗系包埋桑拿啦， 都系桑拿嘅， 梗系啦， 因为我嗰天气唔适宜桑拿噶嘛， 我唔系一样有、啊、一样有。其实佢如果大部分嘅揼骨场咧，就上海就好同其实系同香港嗰啲好相似，即系包括埋价钱都好相似吓，咁、就唔系话冇乜嘢话特别嘅上海特色咁样咯。 即系我又会觉得，如果正骨啫咧喺深圳咧，就通常都会有桑拿嘅。都有桑拿房嘅，咁当然啦，可能系喺东莞就有桑拿房都有邪骨啦咁样啊。 咁桑拿啦咁樣。如果一通常你一般香港人，咁大概去咁去揼下骨練下腳咁樣，咁當然有啲仔真係想享受下啦，咁有啲中式、泰式、法式、日式，你識唔識呢？ 我呢就已經唔會再去研究呢啲乜色乜色㗎啦，其實佢只係考納名目， 唔係 去收價錢㗎啫， 係啊， 唔係㗎，你一講得，如果我嘅經驗就係，如果嗰個場一列開咗咁多種色呢，通常嗰間都係一間斜骨場嚟㗎。嗱，喺東莞我舉個例子就係咁樣，即係譬如話，如果啲好大嘅骨場呢，佢好多層樓㗎嘛，咁呢首先佢有專俾鏈腳㗎啦，咁鏈腳呢佢哋就多數已經係而家喺東莞呢大部分都係鏈三隻腳嘅，咁即係大家知道咩叫鏈三隻腳啦， 鏈腳趾係兩隻腳趾弓中間， 係啦，咁就係斜斜地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有推拿按摩啦，推拿按摩呢佢就好搞嘢㗎，佢呢就係咁㗎，即係通常呢就啲女仔穿嘅衫成日換制服㗎，咁呢就換到都係好誇張㗎，換到啲制服，但係呢佢就如果係推拿按摩嗰啲呢就所謂叫做中咩咩中式啊乜乜式嗰啲，佢就唔會同你搞嘅，即係都係半正骨咁樣啦，佢就只會摸下摸下之如此類啦，咁然之後跟住然之後再同一個場入面佢就會有所謂嗰啲乜嘢你講嗰啲有咩法式啊有乜乜式啦，唔知啊，即係佢自己就作個名字出嚟嘅啫。咁然之後嗰啲就會上樓，上樓呢就會一間自己一間獨立房，跟住然之後呢就有沖涼啦。咁通常嗰啲你攞個房呢，就如果你喺東莞就普遍就係百零蚊一個房錢，咁通常就係兩個鐘頭到啦，兩個鐘頭之內啦。咁跟住然之後嗰啲呢就會係有女仔入嚟啦，女仔呢就通常都係四五百蚊嗰啲咁嘅價錢啦。 冇得過夜咩 啊 嗰啲。 唔係唔過夜㗎，嗰啲唔過夜㗎。咁嗰啲呢就係兩個鐘頭到，咁佢就玩到就好誇㗎啦。即係入面佢直情有，我去過有一間呢就即係成好似餐牌咁樣就列曬嗰啲咁嘅招式。 一條龍。 跟住呢佢就話俾你聽，即係直情係嗰兩個鐘頭就同你玩齊曬嗰啲咁嘅嘢，咁然之後就一個 package 價咁兩個鐘頭咁搞掂。 但係等咗先，不上頻道呢係比較整起啲嘅，呢啲咁 cheap 嘅嘢都留返俾智能手機。 我覺得唔係 cheap 嘅，即係起碼你知道嗰個 關於歸不上係 點樣囉。 咁樣我點樣分呢個法式呢，法式就是推油啦，為咗油推啦，真係推油㗎，記住啊，而家正骨牆 嘅 話。咁有咩唔同呢？原來泰式呢就冇個張按摩床㗎喎。即有啲法律有啲 好多都冇張按摩床。 就係、是、俾張床 嚟。係張大床嚟㗎嘛。 大床嚟㗎，通常俾你做呢個泰式嘅。 係。 即泰式你成日 咬嚟咬去。 咬嚟咬去，張床要大啲㗎嘛。 係啊。 咁你中式呢就將按摩床反而仲係細啲嘅，而且中式呢通常就係一間房裏面有三張床嘅， 係 係啦。咁如果你法式嘅話，就通常係一間房得一張床嘅啫，一張按摩床，嗰張按摩床，而且嗰張按摩床係大啲嘅。咁當然唔好講啲咩日式啊、咩港式啦，嗰啲就考慮名目啦。 我通常都已經唔理佢係咩色 嘅。唔係通常㗎啦，講少少智能手機嘅，我可能將來會講啊，而家講咗就唔將來唔講啦。如果嗰個場同你講。有法式、泰式同中式咁樣，咁樣你又問佢有冇日式， 係咩？ 係啦，買佢冇日式或者港式， 係 喺嗰間場冇嘅。跟住你話咩嚟㗎？我做多啲嘢囉。咁你同佢講做多啲嘢呢，就比較識路佢，睇佢肯唔肯囉。因為有啲人細細揼正骨啫，都想有少少斜骨㗎嘛。開口呢，尤其是香港人呢面懵㗎嘛，開口比較困難㗎，唔係個女仔嗰個技師傅啦，我哋叫做唔係個師傅都開口流利㗎嘛，因為有啲正骨牆係真係罰錢㗎，一搞呢就罰200㗎，因為你斜一斜一次骨都係俾一嚿水㗎嘛，係咪先，咁佢未必肯做㗎，咁你咪要問下佢肯唔肯做呢，就搵呢個試探啦，有冇港式啊，有冇日式啊，咁樣呢就比較嗰、那個女仔就容易知 get 到你係乜嘢，咁跟住就如果佢肯嘅話，佢跟住會佢就會同你做㗎啦，咁樣。 係啊，都有啲其實都有啲正骨牆係有啲女仔係即係偷偷摸摸做。 即係而家啲正骨牆係正到咁樣啦，譬如你知啦，我哋去深圳消費想揼個正骨嘅話，咁我梗係喺度瞓埋覺㗎啦，好正㗎喎， 不過非常之正 啊，除咗瞓覺之外呢仲可以屙大嘢飲啦，買煙啦，有電視睇啦，足球睇啦， 係同可以食個餐蛋麵啦，當然咧另外俾錢啦 嚇。嗱，正骨場其實我哋可以開下名，開名一兩間推介下嘅、嗯，即係我去開就去深圳咧，就會有一間叫皇室假期啦。其實好多人應該都知㗎啦。 我當水療 係啊，可以水療嚟嘅咁咪係一個非常其實而家就嗱，仲有一樣，總有一個經驗喎，即係要炒開少嚟講先喎。去大陸嘅骨場咧，我嘅經驗就係咩咧？即係無論正同唔正都好，如果你好在意嗰個場嘅裝修啊，所有嘢咧，盡量去新場。即係嗰個場點大，裝修點豪華咧，都死嘅。只要過一兩年咧，嗰個場一定係殘曬嘅。咁日皇室假期其實而家已經開始有，最近佢有裝修下。咁就佢有佢水療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有通常如果你有周末咧，就好多香港人咧就會帶埋即係老婆仔女啊、細路仔都去嘅咁消費亦都極度相宜嘅，即係百零蚊咧，如果你唔揼骨，百零蚊喺嗰度攤成晚都得噶，就然之已經咧就你頭先講嗰啲服務啦，就譬如話你只要攣個腳咁你然之後喺個休息嗰、那個休息室係靚到無倫嘅，每張凳有自己嘅電視啦，跟住咧就有自助餐啦， 每張凳有一個微型嘅電視， 係啦，仲有喎、有士碌架打士碌架喎，有遊細路仔又有呢個遊戲機玩喎。跟住然之后大人又有电脑上网喎、跟住就又有呢个电影院喎、跟住呢就雪糕任食生果任食仲有得打边炉喎有係啊边炉、都有打喎咁就几层嘅咁任得你点玩都得咁就然之后揼骨啲房又好舒服嘅有好多好多隻房俾你揀嘅咁即係总之就平贵就游人嘅啫。 咁如果你知啦，如果譬如我去深圳去揼一次骨咁樣揼個法式嘅叫最貴啦，其實平起上嚟即係都講正骨啦都係八五蚊留下啦其實。揼兩個鐘頭身體就九個字腳底按摩咁就兩嚿水唔使啦，連埋俾埋貼士啦我當你呀。 係 呀。兩嚿水唔使咁就可以喺度瞓埋啦。咁如果我玩一次水療又想揾腳底按摩又想練骨咁又玩埋水療嘅大概幾消費係幾多呢 300多蚊到啦一個人。 咦咁真係唔好貴 㗎。唔係好貴㗎咋。我就間唔中即係都一家大細咁樣去㗎。咁玩到第二朝瞓醒覺走。咁就通常平均都係300多-400蚊到。我已經使得最多㗎啦。即係我因為我揼又可能揼好多個鐘啊又捻腳啊又呢又路啊咁樣。都係300多-400蚊嘅啫，咁所以點解咁多香港人去就係話你用咁嘅價錢係喺香港係冇可能，即係你香港而家通常拉雲嚟講都要100多-200蚊一粒鐘啦，仲未計代資，咁所以即係揼一次骨通常接近1000蚊，咁但係嗰、那個嗰啲服務 水準 係啊，即係大陸點解咁多人揼骨捻腳就係因為第一佢真係好多，咁變咗你好方便，即係隨街都揾到，同埋就係。平貴遊人咯，即係佢可以好平啊嘛，係啊，同埋服務又好咧。 咁仲有一樣嘢啦，水療啦嚇，而家水療係咪個池好大嘅咧？ 池有佢哋通常就會有好多個池嘅，即係水療就係佢有幾種啦，即係譬如話有嗰啲成條水柱咁樣 射落嚟 嘅，射落嚟嗰啲啦，仲有就係咧有張石床啦，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啲有好多好多個花灑嘅窿，咁然之後你趴喺張石床嗰度，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啲水喺上面就直噴落嚟啦，仲有就係有啲俾細路仔玩嘅水池啦，即係譬如有曬滑梯有成啦，所以真係好誇張啊，係好大嘅，因為啲池就好多，同埋就係有啲按摩池啦，有林林種種大大細細嘅按摩池咁樣。 冇插杯啊，白火罐嗰啲咧？ 有一樣有，插杯都有，一樣有人插杯，只咪逐個服務計錢啫嘛。 咁就係、是、通常嗰啲男技師啦。插杯 男，我諗我冇去過女賓部喎，大哥。咁、通常我諗女賓部係女師傅啦。 唔係我講插杯插杯啊。 咪一插杯喺埋沖涼嗰度㗎嘛。咁喺沖涼嗰度㗎嘛。咁如果你喺男賓嘅就梗係男師傅啦。即係我早幾年有見過嘅，不過嗰個就唔喺大陸，就喺澳門。澳門嘅揼骨場呢就真係有女師傅喺個男嘅沖涼嘅地方嗰度，然之後呢就同你擦背嘅。咁嗰啲馬甩佬就排晒隊咁嚟。 呢啲留返戰男手機講，因為我係有啲 這個澳門玩桑拿經驗啊，真係喂， 我都好多 啊， 咁啊，揾兩集先講啦。 嗱，你即係嗱，而家咧，好簡單啦，啊，北上頻道幫你做咗兩集，咁你又幫翻我做翻兩集自然手記， 一定啊， 係咯。咁呢個禮拜二係咪好似唔得閒係咪啊？ 盡量， 盡量啊， 遲啲再覆你。 我又喺透露少少先啦，我會講呢個惠東，你係咪講東莞啊？ 可以嘅，你中意講邊度咪講邊度。 咁樣，惠東你唔熟啊，你唔講。 惠東好少去啦。 係啊，即係癲到你唔信啊，即係咧。係。啊，仲有咩講？即係仲有仲有幾分鐘。 咁啊，揼骨，你有冇咩補充啊？ 我就好喺邊啲咯，因為有啲咧就揼骨有幾種啊，點樣俾 tips？ 咁佢有一種，而家我講兩種都係正規場嚟㗎。有啲有人幫你按完摩咧，佢就俾張紙你寫字。 系啊， 几钱？ 系啊， 你想俾几钱贴士？咁十蚊又好，廿蚊又好啦，咁样吓。 系 咁咁嗰啲咧，你就唔你入到去，你唔使袋钱噶啦，你个银包系可以放喺 locker 度噶啦。 系啊， 因为嗰啲正规比较安全嘅，我都觉得系比较安全，因为嗰啲锁咧系嗰啲好难整噶，嗰啲 匙佬噶嘛， 啲匙系好难整嘅， 唔系一条普通嘅锁匙咁样。 咁好难整嘅，嗰啲比较安全嘅。 嗯， 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你真系要袋个银包过去嘅。咁唔系话惊俾人偷嘢。 嗯， 吓，而系只系有时要俾一 tips， 咁譬如你觉得捻脚捻得好啊，咁咪俾十皮咯。 不过好少噶啦，而家都系多数写纸仔嘅。 我去开几间咧，都仲系俾 tips 嘅，因为我会觉得咧啊，佢哋个工资其实真系太低。 啊，呢个系啊，非常之 平均一个技师咧，一个师傅咧，佢一日顶多系做三个客。 嗯， 咁如果譬如你系做两个钟头嗰个话，佢只系分30蚊到嘅啫， 嗯， 30蚊至60蚊一日到嘅啫，咁样你俾何不俾多10-20蚊啦？而家 如果我所知道咧，就系从事呢种行业啦，即系无论你系正定邪啦，即系讲紧按摩嘅行业啦，一般嚟讲啦，喺广东省又好，喺上海都好啦，嗰个工资嘅 range 大约系喺1500到3000蚊度， 甚至上海都系3000蚊咋？ 如果上海捻脚咧，就通常2000-0蚊度啦，一个月入息。点解会比较其实算高嘅？因为上海嘅场咧就收费系高啲嘅。 嗯。 大约啦，如果普遍拉匀嚟讲咧，40-50蚊到一个钟嘅，系比广东省贵嘅，即系比之广东省平到好 多 啦。有啲20蚊一个钟都系， 嗰技师系分得几蚊有啲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同埋佢哋有好多公司有多考纳名目嘅嘢咧，即系去克扣佢哋嘅工资啦。所以其实好惨， 你做唔够钟。啊！又要罚钱， 仲有服装费啦， 唔计呢样啊。你一个月，嗰个女仔个点钟唔够多，即系点钟，即系call 嗰个女仔啦，即系点名要嗰个技师咧，唔够多又要罚钱嘅。 系啊，咁又要俾好多押金， 系咯，又俾押金啦， 种种嘅押金。 所以咧，有时咧，上到去咧， 帮得闲人就帮啦， 帮得下人啦。嗱，我不上频道真系比较正规啲嘅吓。 啊 ，OK， 智能手机如果想听咧。剛才共和嗰個網友講啲嘢呢留返你戰啦，戰難手記你 send 個 ICQ 嚟睇我講唔講啦 ,ok? 好啦，有節目時間 差唔多啦，係啦。咁我下個禮拜又改個另外講個另外一個話題。 係啦，到時我再度講 ,ok? ok, 拜拜。